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乜嘢诗人呢？ 其实今集咧要介绍一个散文诗人啊，散文诗其实我哋第二次介绍啊，咁系我哋比较少接触嘅诗歌嘅类型啦。但系呢位诗人咧，其实真系不容错过嘅，佢系现代诗入边一个好似失踪咗一段时间嘅一位老诗人，叫修陶。修陶咧，佢其实咧系同纪元佢哋咧，当年咧1950年咧由大陆去到台灣就創辦咗現代詩嘅其中一位成員。咁呢其實佢後嚟呢70年代就移民咗去其他國家啦，跟住呢但係就好似消失咗咁樣，直到呢前幾年呢就台灣啲出版社，其實主要係紅紅啦，台灣詩人紅紅將佢所謂挖掘返出嚟，其實呢就都幾令我哋震驚嘅，一個老詩人，一個其實已經有就嚟有80歲嘅詩人啦，咁就嗰陣時出翻佢嘅一本詩集叫《一杯熱茶的功夫》，同埋佢有一本翻譯詩集，亦都全部都係翻譯世界各地嘅散文詩嘅，可見佢係幾咁鍾情散文詩啊！咁最新一本就今年台北書展咧，同佢出嘅叫做《會飛的手秀圖詩選》咧，咁亦都將佢請咧翻嚟台灣，咁我都有幸見到呢位老詩人啊，坐住輪椅咁樣，你係估唔到，即係一個咁嘅伯伯啊，即係好慈祥嘅伯伯，但係佢寫嘅詩其實係好前衛嘅，大家聽下就會知道。 咁但系首先咧，又想温故知新啦，再问多谢廖伟棠，点样为之系散文诗？ 系啦，散文诗咧，其实佢系以散文嘅形式，但系其实佢入边蕴含住嘅诗意咧，其实就系散文嘅形式触碰唔到嘅，但系佢正正因为用咗散文形式咧，可以逃避到一啲咧，比如话我哋写分行嘅现代诗嘅有一啲，比如话滥情啊、抒情过于抒情嘅语调啊，或者系一啲咧，太着重于呢个音韵嘅雕琢，因为散文诗佢系冇韵律。佢唔講究韻律嘅，咁其實呢所謂嘅漢語嘅最早嘅新詩詩集呢都係一本散文詩嚟，就係魯迅嘅野草。 哦， 咁一般呢會係比較酷嘅詩人呢就會寫散文詩，因為散文詩呢俾人一種感覺，驟眼睇唔係詩嚟嘅，佢好似有逃避情緒，好冷靜，但實際上口堪嘴著。 嗯，咁我哋第一首要聽嘅呢就係《瞬間》。 瞬间，修陶。站在院中四处望望，突然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邮差已经来过，留下一封推销人寿保险的信，几张百货公司的彩页，篱边有几丛紫白色的小花摇摇晃晃地开着，他们一定也有一些亲朋正开在别的什么地方吧。推门入屋时，回望了一眼灰白的天空，仿佛手肯扬，微点着头，霏霏的雨便下了起来。 瞬间，修陶的作品。 修陶这首瞬间就很能代表他的风格，非常之冷静平淡，真的好像讲一个瞬间的事，但是那一瞬间你听下佢入面包含住几多嘢，佢入面包含嘅嘢呢全部都係建基于呢最朴素嘅。比如话邮差嚟送信，送嘅一封人寿保险嘅信，咁我哋日日都会收到，可能经常都会收到呢。但係当呢个人寿保险同后面嗰啲刚刚开放嘅小花并列嘅时候，甚至乎呢佢再諗到嗰啲花呢亦都有啲亲朋好友喺其他地方开放嘅时候，你就会联想到生命啦。对于我哋嚟讲，生命系咪好似可以买保险嚟嘅？可以保险自己嘅生命，但系对于啲花嚟讲系自然而然嘅吓。我生长喺呢度，跟住我枯萎喺呢度，呢啲好顺应天命嘅。咁喺嗰一刹那、嗰一瞬间咧，落起咗雨。因为细雨飘落嚟咧，佢觉得系个天喺度手肯紧佢啊，手即系额头个天喺度额头。咦，你呢个观察好有意思。同时呢又觉得个天喺度守恒緊嗰啲小花。 嗰啲花花草草，因为呢个守恒咧系以雨水嚟表达嘅，佢喺度鼓励紧佢哋嘅生命，肯定紧佢哋嘅生命啊，所以系一个好平淡、极之平淡嘅瞬间，但系咧入边竟然蕴含住咧一种悲悯喺入边。 系，但冇谂到就系小花啊、霏霏的雨啊，跟住就会夹杂住一个人寿保险嘅。 系啊，呢个人寿保险咧，你觉得有啲似系人类喺度自我安慰紧自己咁样， 就买保险嘅 又系啦，但系你又唔可以话系一种自我欺骗嘅，咁即系人类为咗个生命咧谂咗好多嘢，但系花咧佢唔会谂咁多嘢，佢随意生长喺其他任何嘅地方都得。 系，咁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嘅咧就系面容。 面容，修图，无从规避的面容，总是在熄灯后出现，出现在秋日的眼帘之后，薄而且轻，飞舞对织，多数都亲切得残忍，甜蜜得愁苦，要求你怀念。要求你悲哀，要求你衰老，我一定也会在你的眼帘后出现，但我不要你悲哀，也不要你衰老，我也许会飞舞，但不堆积，我只是一片雪花，与任何其他的一片都不同，当你欲面未面时，我将无声地融去。 修图的作品， 修图这本诗集里面很多首诗都跟人体上的器官有关的，其实面、手、脚，甚至他有一首诗是讲一个人，他说他在一本科普的书里面看到，如果将一个人的原料拆散来、可以变成多少桶水，多少脂肪的番碱啊，这样即是他是将人这样拆散开来看，其实很后现代，但面容这首呢就很深情，因为呢他将他面容呢，其实他第一段呢他没有直接讲面容可以比喻成什么，但他用紧好多嘢，薄啦、轻啦、飞舞堆积啦，其实都喺度铺垫紧佢最后佢话系一片雪花。佢用雪花嘅词嚟形容、嚟修饰咧，喺出现过喺你生命入边嘅好多，俾你即系珍惜过，但系又遗忘咗嘅面容。嗰啲面容咧，有啲会要求你纪念，有啲人要求你悲哀，甚至要求你同佢哋一齐衰老。就好似我哋生命咁，有啲人係陪伴住你一齐变老嘅，有啲人呢係离开咗你嘅。咁但係最后佢一转转折，如果佢就係其中嘅一片雪花，佢係点呢？佢话佢唔同其他嗰啲人，即係其实有啲似有一句世俗嘅话，就係话我爱你，但呢个爱与你无关。即係爱本身已经係一个好纯粹嘅存在，就好似佢咁。佢话我就算飘落嚟呢，你未瞓醒我已经会融咗啦。 是啊，所以他有一句很好啊嘛，我也许会飞舞，但不堆积。 是啦、啊，即系其实堆积是一种执念嚟噶嘛，但系其实雪花就算堆积，最后都系会融化嘅，所以他索性不堆积，就喺飞舞完就可以啦。其实一首很感人的爱情诗嚟嘅。 哇，好似好靓咁啊！呢、這个面容， 同埋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嘅，即系觉得其他人想喺你嘅记忆中留下一个位置，我根本就唔需要。 系，因为我都会用掉噶啦吓。好，跟住落嚟，我哋要听手套。 手套，修图，自壁橱内取出了这双储存了大半年的黑羊皮手套时，便仿佛是。取出了我另外一双风干了的手，我那戴了两年的尼帽至今仍未学会我头的样子，穿得快要破了的鞋子离开像我的脚也还有一大段距离，唯有这一双手套虽只跟了我一个冬天，便将我的双手学得惟俏惟妙的，短而粗的手指，宽厚的掌扇，几乎比我原来的手更像是我的手，尤其是正夜，他们叠合在书桌上，一副空虚失望而又相同的神情，更像。到发生了下面这件事之后，我便越益相信，有朝一日，当我失去了原来的一双旧手之后，这双手套 是绝对能够代替的。那一日，我走过一个卜卦摊，刚除下一只置在案上，不等我除下另一只，他便端详着那只微温的手套，美美地一毫不爽地道出了我的一生。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手套就是寿桃的作品。 啊，手套这首诗呢，很卡夫卡，好是好像一部荒诞小说这样，一个人戴了一只手套之后呢，他发现手套变了他的手。他一开始只不过觉得他好像他的手，他因为手套呢包住你的手之后，你掹返出来呢，他留下了你的手的形状啦。咁呢个系我哋都会有个观察。但系跟住呢，佢嚟咗一个卡夫卡嘅故事转折啦。佢话佢算命嘅时候呢，佢摸咗手套准备俾隻手人哋算命啦。点知嗰个算命先生呢，对住佢嘅手套已经可以讲算出佢嘅一生啦、啊。即系其实人之物化，即系唔系咁简单嘅批判嘅态度，唔系话我哋以前话哦人被异化、被物化，而系发现原来呢个物化本身呢，原来物本身呢都带有命运喺度。佢唔单止模拟咗你嘅手嘅形状，佢甚至连你嘅手所包含嘅你嘅所谓嘅命运都喺埋入边。咁同埋呢，其实亦都系喺度讲緊，咁命运系咪可以好似手套咁样垂落嚟俾人睇嘅呢？ 是，同埋佢话系几乎比我原来的手更像是我的手啊嘛。 呢句好卡夫卡，即系好似你嘅灵魂、你嘅精神咧，俾另一样嘢夺走咗之后，你自己变咗佢嘅附庸。好似其实西西写过类似嘅话啦，比如胡子有脸咁样，明明系脸有胡子， 系啊， 佢话系胡子有脸，咁明明系你有手套，依家变咗系嘅手套戴住你嘅身体行去算命咁一样。 嗯，但其实最终佢系想讲啲咩嘅寓意咁样咧？ 我觉得佢嘅寓意系其实命运呢样嘢都几可笑嘅，唔系话真系就完全系依附喺你嘅手，你自己到底你嘅执着喺边度呢？你好似你握紧你自己嘅手，就好似握紧自己嘅命运咁样。但系当你嘅手系可以好似手头咁样脱落嚟嘅时候，个命运其实系任人去讲噶咯。嗰、那个讲嗰个人咧，佢根本唔在乎你系第二只手头俾佢定系第二只手俾佢嘅， 系、 只要上边有掌纹，佢都可以讲出你嘅一生。 手套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白色的冲刺》。 白色的冲刺，手套。浴室的东端悬着一块长四尺、宽尺半的条镜，每日在那里，我与自己约会。而后总是没有隐私，没有人流泪，我回去，自己也回去。一天我不该多瞪了几眼，也难怪我看到他像颜若失地木立着，下面是一个经年累月从菜场买回的大肚皮，在上面缝缝乱乱的如一本弃置于屋脚的旧小说，两眼怀着无奈的渴望。我先是跟他细语着，问他需要些什么，而后我不得不高声地叫喊，高声地，几已超过了我可能的音域，而他却凄然欲泣。啊，这样冷漠而极需同情的人，我乃不得不退了几步，采一个开跑的姿势，扬臂向他冲去，而墙是白的，白得如我一样强烈。 白色的冲刺就是台湾诗人寿桃的作品。 白色的冲刺和手套都挺相似，其实都是来自于某一瞬间对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的事情突然间一种惊醒。比如说他日日都在照镜，块镜都是很普通的一块镜，他每日照完镜是没有人流泪的， 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反讽嘅，因为咧我哋喺啲罗曼小说、浪漫小说入边咧，经常啲对镜美人啊就会黯然落泪噶嘛吓，或者英雄迟暮咁样对住块镜，谂起自己一生就会好悲伤。但系佢话冇人流泪，佢觉得好正常啊，我嚟照咪照咯。但系咧有一日咧，佢突然间发现咧，佢睇多几眼啊，佢发现入边镜嗰个人同佢脱离咗。镜本嚟倒影转嚟噶嘛，你做咩动作，佢做咩动作？佢突然间发现原嚟嗰个人咧，已经系象然若失啊，系好似失去咗佢嘅所谓嘅主人，即系你系镜像嘅主人啊嘛。但系当佢脱离咗呢个主人之后咧，佢完全咧就好似你从你嘅日常生活脱离咗一样。你突然间发现自己系一个咁潦倒嘅啊，喺菜场买回的大肚皮啊，话自己真系变成一个中年人啦吓，啊乱蓬蓬嘅头发，好似一部旧小说咁样。但系咧，佢想同佢沟通，佢想说服佢啊，佢想甚至系同情佢。佢话佢系极需同情嘅，但系佢根本唔接受佢嘅同情。但系喺最后嘅时候咧，佢亦都选择咗唔系同情啦，佢直接咧就系挥起只手臂咧，向佢冲过去，向块镜入边冲过去。但喺最后一刹那，镜冇咗，两个人都冇咗，就剩翻面空白嘅墙。 嗯， 啊，墙系唔倒影任何嘢嘅。咁佢可能暗示紧一样嘢，就系话，哦，原来我哋生活只有呢个空白嘅墙先系真实嘅。我哋以为我哋喺镜入边睇到另一个自己，或者以为咧我哋可以借镜嚟将自己变成一个自己希望成为嘅人啊嘛。我哋每日出门照镜，其实喺度塑造紧自己嘛。但其实镜后边系一面空白嘅墙，乜都冇。 呢一首咧已经系1959年嘅作品咯。 系啊，1959年嘅时候，佢只不过系二三十岁啦，刚刚投难去到台北嘅一个年青人吓。嗰、个时候嗰种绝望，其实白色嘅墙白得与我一样强烈啦。其实谂翻起嗰个时代系所谓白色恐怖时期啦，即系呢个白咧，我哋永远讲白咧，其实系一种安慰嚟嘅吓。比如喺医院入边嘅白啊，但系唔会用强烈嚟形容白嘅。白喺咩情况下会变得强烈呢？喺恐怖嘅情况，或者喺强光照耀之下，你会觉得系好唔适应嘅。但系大多数白都系一种安慰。 系白色的冲刺啊！最后咧，我哋要听听手拉手， 手拉手，受徒。强大的祖国又制起飞弹来了，弹着点之一，离台湾东北端20余里。想到他的老家，距离那里也不过50里的样子吧。要是那颗臭蛋不乖，略为偏南一点的话，我紧张地翻出地图来，想要仔细地研判一下。当牵到那一页时，我发觉我们曾同游过的那个可爱的小渔村，已变成了一个黑黑的小圈圈，仿佛一个受惊的小章鱼一样。同前前后后大大小小黑黑红红的小章鱼们都紧紧地拉起手唱起歌来了。 手拉手就是秀徒的作品。 看回的背景，首诗是几时写？1996年。1996年发生什么事呢？台湾人就会很记得飞弹事件，系啦，即系威胁啦，即系祖国啊！佢一开始其实九六年未有强国呢种讲法啊，咁佢话强大的祖国又制起飞弹嚟了，呢度就好讽刺。既然系祖国，点解要用飞弹嚟制起嚟？制起嚟呢个动词咧，系喺《封神榜》入边啊，嗰啲神魔鬼怪咧要发一个法宝嘅时候，就会话制起一样嘢， 祭典嘅祭 系啦，即系我要用呢个法宝嚟制服你，嚟制服你。呢、这个时候咧，对于呢个远在他乡嘅诗人，其实到底边个系佢祖国咧？佢有啲奇怪啦，佢觉得到底系嗰个威胁嗰、那个，定系嗰个被威胁嗰个呢？被威胁嗰个呢就是台湾啦。台湾对于佢嘅意义系咩呢？系佢太太嘅故乡。 嗯。 所以佢话他的老家。咁佢就开始紧张啦。咁到底边个系我祖国呢？佢就揭开地图嚟睇下，到底系打嗰、那个定被打嗰、那个，同埋被打嗰个会唔会因此呢受到破坏呢？但系佢不封一转、哦。转到去呢，佢话佢哋喺地图上面，佢发现呢，佢同佢太太去漫游过嘅一个小渔村啊，喺地图上佢只不过系一个小圈圈， 黑黑嘅小圈圈， 系啦。 其实对于你来讲是同游过的可爱的东西，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感性的记忆，但是对于对着张地图准备说我要去这里打飞弹去这里打飞弹的人来讲，全部都是符号来的、正如说，比如说对于台湾人来讲，台湾是一个他们生活的地方，有家有记忆所在，但是对于那边说要掟飞弹的人来讲，台湾是一个我要收复的地方，我要统一你，这样就变成一个地图上的概念。但是呢，即使这样，他再一层转折，首先很有趣，他将那个小圈圈呢，他又想象为一个受惊的小章鱼，而且呢，他还从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所有那些一个个圈圈是拉起手唱起歌，即其实这里面是一种勇气来的。你虽然你将我吓成了一个小章鱼，但是我们是会团结在一起。但是他诗人不会好像一个文宣这样啦，在这里说、哦、我们要团结对抗这个强国的威胁、他不需要这样，他只不过要写出后者的这种情感的联系。正如呢他的题目手拉手一样啦，其实他本诗集里面有一首诗呢都跟手拉手有关的，就叫牵手。成本诗就好多关于手噶，头先有个手套啦，本诗就又叫做会飞的手啦。咁牵手个手都好感人嘅，就系、是、原来牵手咧喺闽南话入边咧系就系、是、指伴侣，生活伴侣。 哦， 我都系前几日我先知道呢个典故，跟住就喺佢嘅诗入边又睇到，即系前几日咧，有一个诗人咧就话佢唔中意老公老婆那种称呼，又唔知点样好，跟住就有一个台湾诗人同佢讲，佢话不如好似台湾人咁样用台语讲系牵手啦。咁但系秀头嗰首牵手咧，佢就话佢一直对呢个词无感啊，因为佢系湖北人嚟噶嘛，直到佢喺乡间见到一场葬礼。他竟然发现呢、这个生者即是未亡人伸着手去拉住那个尸体的手，那一刹那他才意味到牵手这个词是几咁重要，那这个手拉手也是一种牵手。 是哇，估唔到阿秀圖嘅詩，即係咁多年之後睇咧，都係好有味道啊嘛。 係啊，同埋咧，其實你真係見過佢之後，我見到嘅秀圖咧，真係一個好普通嘅，即係台灣你會見到嗰種老伯伯啦，衣著好朴素啦，而且有病容，坐住輪椅要大家推住佢入呢個台北書展，但係你估唔到佢嘅詩咁驚心動魄嘅，即係你覺得誒點解一個咁貌似好平凡嘅人，佢內心嘅波瀾係咁多嘅呢？ 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台湾诗人秀图嘅作品，下一集介绍另外一位啦，下一集再倾，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